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都主有病》，改编自常佩文学，杨素原著，林少侠团队制作。第114集。皇帝坐在靠山椅上，神色颇有不悦，旁边侍立的小太监冲魏德挤眉弄眼，魏德心里有些忐忑，颤巍巍地下拜。往常皇帝都要扶住他，今天破天荒的没吭声，让他拜完了一套礼仪，才丢了本奏折在魏德脚下。 自己看吧。 魏德捡起奏折，越看心越惊，层层冷汗沿着脊背往下流。奏折没有看完，魏德已经哀叫着跪倒在地，爬到皇帝的龙族边道： 陛下明察呀，老奴和那个什么老石子柳归藏没有半点关系，这梦见是血口喷人呐，什么岁宫什么那里都是莫须有的事儿啊，老奴伺候了陛下一辈子，老奴是什么样的人陛下还不知道吗？老奴针尖大的胆子怎么敢和那些喊打喊杀的江湖人纠缠到一块儿去啊？ 孟爱卿家累世忠良，何故要平白勾践你一个勾结江湖乱党之罪？他的家仆亲眼瞧见你的手下人钱正德和那个叫柳什么的一块吃喝玩乐。 皇帝气得几乎说不出话。 大伴儿啊，你糊涂呀。 皇帝指着案子上的折子道： 你瞧瞧，这些全是参你的折子。大理寺少卿左兰江，翰林院学士贺思明，刑部尚书叶志，甚至还有告老还乡的戴圣言戴先生。戴先生一生清廉，他说你和九年前谢家灭门一案有干系，朕当然知道你不会犯下如此滔天祸事，可朕总得给个交代。 魏德打了一个寒颤，哆哆嗦嗦地从袖子里掏折子。 万岁万岁，求您看过这个折子再做论断。 皇帝接过折子，一目十行地看起来。魏德一边擦着额角的汗一边道： 老奴与这个柳归藏绝无半点干系，要说有干系也是东厂的探子来报，从上个月起发现柳归藏频频与南蛮接触，似有不轨之心，老奴不愿冤枉好人，只得先细细查证。可一个月前东厂突然接到密报，柳归藏发出江湖令，召集五湖四海的江湖人去柳州，更有探子称南蛮也化妆成武林人赶赴大会，老奴唯恐他要聚众谋反，派老奴那不孝子沈觉星夜奔赴柳州，将柳归藏就地处决。 皇帝听了大怒： 这个江湖宵小竟敢勾结南蛮。 万岁有所不知，这个柳归藏的母亲正是一个南蛮子。 魏德抹了抹老泪继续道： 谋反一事干系重大，宁可错杀一万也不可放过一千，虽然当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也只得令沈觉快刀斩乱麻。那柳归藏召集武林人借的名头是斩杀伽蓝刺客无名鬼，老奴便密令沈觉扮成伽蓝刺客，表面上是救出无名鬼，实则秘密处决柳归藏。 好在沈爵不负众望，将那贼子斩于马下。后来东厂果然在柳家山庄搜出火铳300余枚。万岁呀，咱们大齐的神机营也不过500门火铳。 皇帝气得手脚发抖，将那奏折又翻来覆去看了几遍，扭头见魏德还跪在身边老泪纵横，连忙把他扶起来道： 大盘是真错怪了你，看样子定是那个钱正德吃里扒外，带累大盘。 魏德连连点头： 万岁放心，老奴回去定要处置这个狗奴才。 有罚也要有赏。 皇帝扣了扣桌子： 沈爵这回立了功，该好好奖赏奖赏。难巧了，李爱妃身边有个叫朱夏的，模样长得还行。爱妃在镇边上吹了好几次枕头风了，要把他配个可心人。沈爵这个孩子也老大不小了，虽说是挨过一刀，身边也得有个知冷知热的人照应着才好，便将他们配作一对吧。给沈爵，如此一来朱夏也还能在爱妃的身边伺候，两全其美。 日影西斜，金黄的阳光照进来，将沈爵映在地上的影子拉成一个孤零零的瘦长条。魏德出门的时候忘了关门，时不时有小太监小宫女端着托盘经过纸坊门口，瞥见沈爵跪在地上都议论纷纷。沈爵垂着头，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像一座石雕。太监宫女的叽叽喳喳他听得明白，可他这颗心早麻了木了，再厉害的流言蜚语也戳不出新鲜的血来。他只觉得有点冷，分明已是6月了，紫禁城主要的宫殿都备了冰块，皇上每天都要吃一点冰镇果子解暑。他是东厂提督，也有相应的份力，可他还是觉得冷，冷嗖嗖的风直往心里钻。他想起很多年以前，他还是谢金兰的时候，他刚拜了师父，也刚知道原来他那个所谓的爹连他的模样是什么都不知道。夏侯恋为了安慰他，在园子里抱了他，告诉他 难过的时候抱抱就好了。 他闭上眼，很努力地回想那个拥抱，回想夏侯恋的声音。慢慢的，他好像真的感受到夏侯恋用力拥着他，手按在他的肩后，掌心传来冬日炭火一般的温暖。值得，都值得，只要夏侯恋好好的就值得。他微微地弯起唇角，有一滴眼泪划过脸颊，落在地砖上，碎成千滴万滴。有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沈爵辨出那是魏德。他擦干净脸上的泪渍，重新做出双目含悲的表情。蟒袍的裙摆擦过沈爵的手臂，魏德见沈爵还跪在原地，哎呦了一声，把他扶起来。 哎，哎呦，哎呦，快起来，起来！哎呦，你这孩子心眼怎么这么实啊？咱家不叫你起来，你自己就不知道起来歇着吗？啊！来来来来， 魏德嗔怪地看着他，将他拉到民间里坐下。 孩儿犯了错，理应跪跪长记性才是。 沈爵低着头道：“ 嗨，什么错？” 魏德摇头叹了声：“ 都是为父财迷心疼，猪油蒙了心。”竟念着那么点蝇头小利，还错怪你。哎， 幸亏你杀了那个贼子，要不然咱家也要被他拖下水。 是孩儿僭越，自作主张，以后再也不敢了，求义父原谅。 沈觉说着又要跪下去，魏德扶住他的手臂，把他按回椅子里。本集播讲完毕，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